摩尔多瓦共和国社会主义者党主席吉纳伊达·格雷恰努伊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赠送了礼物。礼物是摩尔多瓦共和国社会主义者党全国理事会副主席格里戈雷·诺瓦克7月3号转交给参加摩尔多瓦共和国社会主义者党建立20周年庆祝活动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的。